智联招聘更懂你的价值。 手牵手，一起走，不管时间多久，都要。

傻傻的我看着天空，很想你，影子在耳边对我说，太任性就会受折磨，感情没有得到你清空，也许远距离我拥抱着你，很多话说给了空气，太符合自己思维和逻辑，太美丽的画面爱的很虚拟，也许只转你就会有奇迹，对不起我保留爱你的权利，当傻瓜爱上天使，可惜我不是王子，你是我不能免的情绪，默默的这个 下午一点钟，我是 Hebe 田馥甄， 欢迎致电摩尔龙。 我在南京要贷款， 我在深圳要贷款， 我在北京要贷款， 我在武汉要贷款， 我在成都。